贾琏的心腹小厮星儿告诉贾琏说，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到衙门告你，是二奶奶主使他告的，旺儿给张华很多银子，他才敢出手，又给衙门老爷送去银子，用这个案子吓唬你，拖着你。贾琏一听火冒三丈，这个贱人我非宰了他不可，说着就站起来。贾珍一把把他拉住，你别听风是雨，你得把事儿问清楚啊，你先坐下。贾琏压了压火问，星儿你接着说，还怎么样？后来事情平息了，二奶奶又要杀人灭口，她怕张华把这事儿露出去，就派旺儿去杀人。旺儿胆小没敢干，他在外边藏了几天，过后就回二奶奶说张华带着银子走黑道，被打闷棍的给打死了。开始二奶奶不信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贾琏听完紧皱眉头，这贱人太厉害，我要不早点防备，早晚非死在手里不可。贾蓉也说，二叔，我就说那张华没那么大胆子，本来都跟他退婚了，他又来了。嗨，我二姨年纪轻轻的，活活叫二婶给逼死了，怀了个小子还给打掉了，不然你哪能没儿子呢？贾珍也火上浇油，哼，要不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呢。还是那句话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不能让他骑在你头上胡作非为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好办，先把旺儿稳住，再派人找到张华，再加上大太太，叫他们来个三头对案，看那王熙凤还有什么说的。到那阵儿，你就把他休了，哼，他就没活路。好，要不说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贾琏本来因为尤二姐之死就恨凤姐，再加上贾珍父子这么一煽动，他就开始运作起来，先派人拿银子找张华，没有几天就把人都找齐了。这一天贾琏来到邢夫人屋里，先请安，然后说，妈，王熙凤可把我们家坑苦了，这个女人太狠了，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，我算不要了。邢夫人爱听这话，为什么？她和王夫人矛盾很深，因为邢夫人的丈夫是国公，她是大太太，应该掌权，现在荣府大权落在王夫人手里，原因是王熙凤是她的好助手，有能力能管家，邢夫人不行，她正愁找不着啊，除掉王熙凤这茬，就问他儿子怎么回事。贾琏一说，嗯，这回可好，何不来个敲山震虎，整了王熙凤，也给二太太一个下马威，要不然家父哪有我这大太太说话的份儿呢。于是打发人请王夫人和凤姐过来议事，这俩人蒙在鼓里呢，坐着车就过来，来到里边大家喝会茶。还没等王夫人问叫我们过来有什么事儿，只见贾琏满脸怒气从外边进了，进屋就说，嗯，给二位太太请安，我这里有件大事，请太太们给我做主。说完冲着门口喊，来呀，传旺儿。凤姐就一哆嗦，哟，找旺儿干嘛？只见旺儿搭着脑袋进来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太太奶奶在上，小的在这叩头了。贾琏用手一指，旺儿，把你们奶奶叫你怎么找张华打官司告状，又到衙门里送银子，怎么叫你谋杀张华逼死尤二姐的事，你回给两位太太，要一句假话小心我扒你的皮。 奴才不敢不敢。 旺儿就把王熙凤跟他说的事儿全抖了出来，来个大揭竿儿，气得王夫人用手指着凤姐说，你怎么干这种事儿？你可气死我了。凤姐现在 脸色苍白，浑身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他不敢狡辩，因为张华就在外边等着船呢。扑通跪下，跪爬几步，拉住王夫人的手：“太太，太太救我！”说完昏了过去。从此贾琏和凤姐彻底决裂。要写休书，王夫人心里非常难过呀。她把娘家侄女嫁过来给了贾家，是为了壮大自己势力。凤姐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自己也没法救她，只可点头。当时写了休书，贾琏把休书扔给王熙凤，平儿赶紧过来架着凤姐回到自己房里。王熙凤又悔又难过，当初在尤二姐身上自己缺了德，今天遭了报应，事已至此，我死活是小事，别加罪我的女儿，应该把女儿乔姐送走。就这样收拾一包金银细软之物，告诉平儿雇辆车。他点手叫过小红，这小红啊当初是怡红院的，因为聪明伶俐，王熙凤喜欢，把她领到自己这儿专门看着乔姐。今天他把小红叫到跟前：“这几年我待你如何？”小红说：“奶奶待我恩重如山，从来不叫我干粗活。”“那好，我觉得咱们这府要出事儿，我叫平儿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天不亮你又带着乔姐儿先去他舅舅家去，跟他舅舅说，就说我讲的，让他带着你们回金陵老家去，到时候听我的信儿，要是没事了再回来，有事儿就远遁他乡。”哎，小红答应着，第二天把小红和乔姐儿送走了。王熙凤是机关算尽，反误卿卿性命。他哪知道他的哥哥王怀仁阴损毒辣坏呀、啊！你把乔姐送那如同羊入虎口。再说凤姐，她准备收拾收拾，结交账目，离开贾家。王夫人不让，说梁儿在气头上，过几天气儿消了，我给你们说和，你们再夫妻和好。王熙凤没走，在自己院子里养病，也没脸见人。王熙凤被休了，邢夫人、贾珍媳妇儿、尤氏都暗自高兴，削弱了王夫人的势力和权力。嗯，这回该我们掌权了。没过两天，薛姨妈派人送信，说薛蟠因为打死人命，判了个死刑，秋后问斩。薛姨妈着急了，赶紧把宝琴嫁出去，又成全邢岫烟和薛科成亲，赶紧快走，哪知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二老爷贾政心计又被人擦了一本，奉调回京闭门思过，等候处理。几个月前就有人弹劾贾政，他在任上出了亏孔，只是当时有娘娘在，南安老王爷又保了本，这事就压下了。这回不一样了，娘娘没了，南安王还没回来呢，北静王赈灾去了，朝中都是忠顺王的人，再加上贾政又多了一条罪，就是他本家的孙子，这个人叫贾范，参与了在云南私带神枪出境的事，打了个二罪归。还有又有人联名上本，说贾赦和贾琏父子身居京官，私通平安州节度使，结党营私，犯了大清律。更要紧的说，贾家跟反叛忠义王有勾结，罪证是反叛忠义王当初定下的棺材板，涉及反叛无人敢动，贾家竟敢把他抬进府里打棺材用了，全部把皇上放在眼里，即使不算反叛也算大为不敬。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全折腾出来了，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。大老爷贾赦不以为然，还胡了八嘟的 坐在荣禧堂问贾政，你怎么还不去找夏公公问一问呢？元妃娘娘故去这么多日子，到底赐什么谥号啊？贾政心说，我的糊涂哥哥呀，我是奉旨回京，闭门思过呀，等候查办。走背字的时候，其实贾政在任上没干好，不能都怪他，是皇上用人不当。贾政不会管理漕运，那还不赔等待什么呢？赔了把罪都推到他身上了。假设不知道形势严峻呢，就在这么功夫，外边一阵大乱，了不得喽，站住干什么？接着噔噔噔噔噔噔，只见林之孝惊慌失措地跑进来，老爷大事不好，新上任的步军统领安大人带着兵丁闯进来了。我说我去回禀，他说不用，老熟人不用通报，愣往里闯，这回子已经到了二门了。贾政闻听颜色更变，给贾赦贾琏使个眼色，快，三个人急急忙忙迎出来，刚下台阶就看那恩大人满脸怒气，一身戎装，带着亲兵卫队，各执刀枪，呼啦就把他们围上，如临大敌，也不理贾赦，斜着眼睛看了看荣禧堂这块匾，冷笑一声，哼，好一座赤造功夫啊，可惜呀。说完腾腾腾迈大步上台阶，贾赦贾政连忙跟了过来，躬身施礼，请问大人亲临舍下有什么事吗？还没等说完呢，只见恩大人说，本官奉旨行事，二位多有得罪，来呀，尔等把前后门把住，不许府内人上下乱走，等王爷旨意。话音刚落，有人进来报，禀大人，忠顺王爷驾到，请。就听见一阵脚步声，忠顺王带着王官卫士傲慢地直奔大厅，来到了厅里站好，没等贾的人说话，清清嗓子高声喊，圣旨下，贾赦贾政贾琏听旨。三个人抢步欺身扑伏在地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跪倒听读。只听忠顺王念，假设假连尔等无视国法，身处京畿，竟私通外官，辜负朕恩，犹如祖德，贾政千生外任，不思尽忠之事，玩忽职守，导致财税亏空，且纵容家下违反国纪，革去尔等世职，交部严处，家产充公，家口入关为奴。贾政听到这儿，就好像重锤击顶，脑袋嗡的一声，眼前天旋地转，血压呲就升到200多呀，完喽，犯了抄家之罪，祖上的基业败在我辈之手，愧对列祖列宗啊。再往下一个字儿听不去了，贾赦当时吓得瘫倒在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这么大的荣宁国公府，现在是一钱不值啊！圣旨读完，恩大人一声令下，来呀，与我拿下！呼啦上来兵丁，拿过枷锁，就把贾赦、贾政、贾琏三个人全铐上。就在这阵儿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身穿官服。贾政一看，正是贾雨村，他还以为啊是来讲情和自己道别的，没想到这贾雨村进来，对老贾的人不屑一顾，呵，撇着个嘴，再不像以前见着贾政时候一口一个老民工的谦虚样子了。只见他伏在那个大人的耳边小声嘀咕，哎，贾政是窝主，江南甄家金陵史家东西都藏在他家，我看见了。好，来呀，查一查府里窝藏的江南甄家金陵史家的犯官赃物。贾琏一听啊，气的 牙关咬得嘎嘣嘣之响啊，暗骂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，我早就看出他是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两位老爷偏拿他当座上宾，大老爷为护着他把我打得皮开肉绽，这回怎么样？还有那个贱人王熙凤，我说他不该收那几个破箱子，偏不听，果然又添上一条大罪呀、啊！天哪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再看外边鸡哇喊叫的乱呢、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军兵七手八脚的抬进几个大箱子，贾雨村暗自高兴，嗯，这箱子里一定是老史家的金银珠宝细软之物，这回我可立了大功，发了大财了。他到近前看了看封条上的字儿没动，随即命人打开，啪，箱子打开，大家一看，不看则罢，这一看甭说别人，就连那贾琏等人都傻了，这一箱子一箱子里啊，全是当票，谁拿着谁得花钱赎当，这么大个侯爷府怎么当当过日子？其实也不奇怪，那史家在抄家之前就败家了，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，万贯家产都一点一点典当出去了。薛宝钗不是说过吗，湘云妹妹晚上做针线活，她婶子都怕费灯油呢。大家正在发呆，只见鸳鸯一边哭一边跑进来，后边跟两个当兵的看着，就听他喊，老爷，老太太过去了，贾母死了。是啊，贾母那么大岁数，身体又不好，哪禁得住这接二连三的精神打击啊？从迎春夭亡、探春远嫁，到黛玉死神、元妃爆红，一年之内走了这么多亲人，白发人送走黑发人。前不久贾政被调回京，说是闭门思过，他就明白了儿子是犯了什么法了，这病就一天重似一天。后来王夫人出主意叫宝玉成亲冲喜，说这一冲病就好了。其实这么做呀，老太太病加重了，为什么呢？违背老太太心意，她是暗气暗憋。今天听见院子里家人婆子连哭带喊，外带叫骂之声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就在这阵，邢夫人进来连哭带喊，老太太不好了，来了不少人呐，都是官差又翻箱倒柜的抄家来喽。老太太一听大势已去，急火攻心，一口气儿没上来，深归纳室去了。单说假设贾政贾琏听说老太太没了，痛哭失声，要来看老人。嘿，你们爱哭不哭，当差的可不管，上房下房东西配房厨房连茅房都搜到了，生怕呀老贾家把好东西都藏起来，把男女仆人都看押起来。再说贾政听说母亲故去了，他求忠顺王允许成列尸首，人死为大，行啊，有人把庄老衣服穿上，把老人放在棺材里，求人送往铁槛寺，先在那停着吧。这边抄出的东西一一上账，有个主管打扮的人捧着账簿高声朗诵，报给忠顺王和那个大人听。赤金首饰123件，珠宝俱全，珍珠13挂，淡金盘2个，金碗2对，银碗80个，银盘20个，另外还有什么镀金壶啊、镀金漱口鱼、银碟子、银酒壶、黑狐狸皮、青狐狸皮、貂皮、黄狐、猞猁皮等。最后超出白银5200两，赤金50两，铜钱8000吊。只见那位忠顺王手捻胡须，心里琢磨，这荣国府名声挺大，东西不多，够穷的，元妃在宫中也没借多大劲儿，怎么这么点东西啊？他再看看什么虎皮啊、狼皮、狗皮、鼠皮、鸭子皮、獾子皮、海雕皮、海龙皮，嗨，哎呀，怎么没有古玩玉器呢？是不是 他们都藏起来，能藏在哪儿呢？他把贾雨村叫过来了，都搜到没有？ 搜到了。 还有哪个地方没搜的？没有，连大观园都搜到了。就这么多东西，您别着急，咱慢慢找。这是当兵的，把荣府的男女老少全都绑起来，分为左右，压在一旁。此时贾政、贾赦还惦着呢，荣府现在闹得这样，宁府怎么样啊？就是这么功夫，就听外边喊：“站住！你是干什么了？你给我回来！”就听着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沉重，从外边来进个老人，身材高大，步履蹒跚，满脸皱纹呐。来到里边，见着贾政，放声大哭啊：“二爷，二爷呀！”贾政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是老贾家的功臣呐、老仆人焦大。焦大，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 二爷呀， 那边不长进的爷们那帮败家子儿完了。他手指的东院。二爷呀，我天天劝他们管好基业，老祖宗打的基业不容易啊，他们不听，拿我当了仇人。他们不知道我焦大跟太爷受的苦啊，老了混碗饭吃，没想到落到这个地步。那边甄大爷、荣哥被人家绑上了，里头女主子们也一个个被压在一个大空屋里，披头散发的，东西被抄了，扔得满院子都是啊，木器砸得分碎，瓷器也全打了，还要绑我啊！我都八九十岁的人了，当初我跟周太爷禁捆别人来的，今儿个反叫人借捆，我们偌大的两个功夫怎么就败到这个份上啊？东府是引诱世家子弟赌博，强霸民女，欺压良善，他们犯了大罪，这个